上，偷偷藏好，你永远不会知道。宁愿在今夜把一生忘掉， 今生忘掉， 轻轻对我说，来生参照。声音我听不到，就让我和你在梦里拥抱，就在人们遗忘的梦里与你拥抱，让我说服自己一生寂寞换你一个微笑，让我的心在你离开以后把今生忘掉。只有等来生再燃烧。